倾听亲切的声音。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他是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北京故事广播正在为大家播出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朋友们，我们在昨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介绍了飞机上发病后不幸去世，家属索赔，将海南航空告上法庭这样的一起案件。那么这起案件呢，我们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呢进行了详细的介绍，最后会是一个怎样的结果，张女士的家属的诉讼请求能够得到法院的支持吗？海南航空在处理这件事情过程当中的所有的行为，又是否已经尽到了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是否是按照操作规范来进行的呢？航空公司是否要为张女士的死来承担赔偿责任呢？我们在今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将继续跟大家关注这起案件。 认定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 疑点， 所以这样我就发现你这个案件肯定存在着问题。 纠纷， 他单方的约定，这个东西您觉得合理吗？ 依据现行的规定，我们这样收费是没有问题的。 揭示案件背后的故事，透视故事背后的法理。这里是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我们在昨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啊，将这起案件的前后经过呢进行了详细的介绍。那么今天在节目的开始啊，我们再来做一个简要的回顾。2016年的10月13号，张女士呢与她的女儿乘坐海南航空由北京飞往乌鲁木齐的航班。张女士是在新疆工作，她这次来到北京呢是为了带女儿来看病。在登机前20分钟，张女士呢自己啊感觉有些胃疼，等到登机了以后呢，张女士开始出现身体的不适的症状，包括腹痛、腹胀、呼吸困难。乘务员为她打开了卫生间，张女士进去呕吐了7到8次。后来张女士疼痛难忍，乘务员询问之后得知张女士的呕吐物当中有血，于是呢广播寻找医生乘客来帮忙。而张女士的女儿认为，被征召的两名自称是医生的乘客当时啊采取了不恰当的按压措施，加重了张女士的病情。因为张女士的病情极度恶化，最终呢飞机选择在敦煌迫降。到了医院之后，医院诊断结果是张女士呢是急性胃扩张、胃破裂、代谢性酸中毒，最终非常不幸经过抢救无效而身亡。张女士的家属认为，海南航空没有及时迫降，没有配备专业急救人员，没有采取合适的急救措施，导致张女士病情延误，据此呢索赔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一共是67万多元。 这个如何界定这个人是患有危重的疾病啊？这个呢我们不能因有果推因，因为他死亡了，所以他病情危重，是吧？那当时的情况是，就是按被告方的记载，在15点35分他就发现张化梅疼痛难忍，在这种情况下他就应该意识到这个张化梅有生命危险，是吧？但是在那个时候他就没有与塔台联系， 做这个飞机备降，这个抢救，第一时间这个抢救病人的这种这一系列的问题。 而作为被告方海南航空则认为，当乘务员发现张女士身体存在异样之后，经过询问立刻向机组汇报并广播寻找医生，按照医生的要求，机务组拿来机上的药箱，取出血压计、听诊器，还给张女士进行吸氧。张女士表示不能够到乌鲁木齐之后，机组结合救助情况及时备降敦煌进行医疗救助。 有两点，第一点是这个病人疼痛同生命危险双方是并无因果关系的，第一点。第二点是征召医生对病人救助，实际是医生的好意施救，医生的救治行为同承运人也就是被告的运输合同相关义务是也无关联因果关系的。 同时，海南航空的另外一位代理人则表示，选择哪一个机场作为备降机场，并不是说当时离哪个机场近就可以在哪个机场降落，是有相当复杂的评估，以及一定要具备相应的条件才可以的。 备降机场的选择不仅单纯考虑距离因素，还需结合机场的实际备降条件，在具备备降条件的机场中就近选择。 海南航空认为，整个治疗过程工作人员严格按照相关的操作规范来进行，不存在操作失误，因此不应该承担任何的责任。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日前，这起案件在北京铁路运输法院作出了一审判决，法院最终认定原告主张被告海南航空要承担 50% 的赔偿责任依据不足，驳回了原告方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院认为，张化梅与被告之间形成航空旅客运输合同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302条规定，承运人应当对运输过程中旅客的伤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伤亡是旅客自身健康原因或者承运人证明伤亡是旅客故意重大过失造成的除外。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301条还规定，承运人在运输过程中应当尽力救助患有疾病分娩遇险的乘客。本案被告在运输过程中发现张化梅患有疾病后，依法对其负有尽力救助义务。本案争议焦点为被告是否对张化梅尽到了救助义务，以及被告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原告对其主张的被告迫降不及时，导致错过了张化梅的最佳抢救时间，被告采取救助措施不当，导致张化梅病情恶化，负有举证责任，但其未提交充分的证据。被告对发病乘客张化梅履行了救助义务负有举证责任。被告提交了紧急医学事件报告单、应急医疗设备和药品使用、知情同意书、飞机运行记录等证据予以证明，上述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证明被告在运输过程中发现张化梅发病后，采取了询问、催吐、寻找医生、测血压、听诊、输氧、迫降等积极救助措施，尽到了必要合理的承运人的救助义务。被告未能提供航空安全员执勤记录仪的视频资料，但记录仪的视频资料并非唯一证据，仅凭记录仪视频资料的举证不能，这一点不能否定被告提供的其他证据的客观真实性，也无法得出因该证据的举证不能，则被告需承担完全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的结论。被告机组人员并非医生，在发现张化梅身体异常后，很难对张化梅的病情做出精准的判断，随即本着积极救助的目的寻找医生救助，恰有医生乘客积极协助救助，张化梅及代孕路未提出异议，张化梅接受并不拒绝。随着张化梅病症的逐渐加重，患者本人要求尽快下飞机，医生也建议尽快到医院救治，被告机组人员也进一步采取输氧并迫降的救助措施。事后机组人员以及协助救助的医生均在记录处置过程的紧急医学事件报告单上签字。从整个过程看，被告积极采取了救助措施并不当。在飞机上配备的急救设备和药物有限的前提下，原告不能苛求机上乘客医生应当具备医疗急救的专业能力，并对患者的病情做出精准的判断。 乘客医生无偿为突发疾病的乘客提供救助，其主观上是积极的，本为善意之举，应为社会所创的。飞机提前迫降对于乘客及航空公司均有一定经济损失，因此双方均会审慎评估考量。当乘客因突发疾病有生命危险时，对于尚有意识的成年患病乘客，可以及时向航空公司表明迫降的要求。航空公司在询问乘客病情后，初步评估有生命危险，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当及时迫降。被告张化梅在疼得受不了时要求迫降，被告也同意迫降，这是双方共同审慎考量决定的结果。在办理交接过程中，机组人员让患者及同行人员签署自愿终止旅行的声明等文件，履行必要的手续，并无不当。飞机于16时41分迫降敦煌，张化梅由救护车送到敦煌市医院急救，经过医院8个小时的检查、手术治疗后，于次日凌晨1时50分因医治无效死亡。因此，不能简单以事后张化梅死亡的后果来评判被告迫降不及时。原告提交的病历显示，张化梅的死亡是因其自身突发胃穿孔疾病经抢救无效死亡，死亡原因属于承运人的法定免责事由，被告主张免除赔偿责任，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被告对张化梅采取了积极救助措施，尽到了合理必要的承运人的救助义务。张化梅在陪同女儿来京就医返回途中发病，经抢救无效死亡，原告的悲痛之情本院深表理解，但原告主张被告承担50%的赔偿责任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301条、第302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 判决作出之后，张女士女儿的代理人对记者说，是否要上诉还是由原告方自己来做出决定。 这个应当说上诉的肯定性还是比较大的，但是最终决定是否上诉还是由他们来决定。 海南航空代理人对判决结果并没有做出什么特别的表示，但是这位代理人说，海南航空一直是对相关的应急的措施非常的重视，而且也一直是按照操作规范这样来做的。通过这起案件呢，海南航空在今后也将完善自己的各项服务。 航空公司在急救上面一直都是有一套完整的流程的，然后在这个判决当中也体现出来了。但是对我们公司以后的，就是说这一类的，因为这种事件还是比较多，对以后的我觉得还是有一个比较好积极的作用。 这起案件今晚拍案节目将持续关注。 扑朔迷离的案件， 不知道掐了多少次，就是我记得我掐了反复了很多次，但是还 引人入胜的情节。 我死的心都有了，今天过了，不知道我明天是不是找到生命的终点。 意想不到的结局， 被告人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 发人深省的故事， 无罪推定这个原则目前只局限在法庭上、司法程序中。 今晚拍案，讲述案件的前前后后，展现法律的公正公平。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敬请关注。 这里是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在介绍完了这起飞机上发病之后不幸身亡，家属状告航空公司索赔，最终被法院驳回这样一起案件之后呢，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还是跟大家介绍一起和航空相关的案件。我们大家知道坐飞机一定得买飞机票，但是如果您有机会拿到一个纸质机票的话，您是否曾经注意过这个机票上的票号呢？您是否曾经专门打电话给航空公司核实这个票号的真伪呢？我们在今天下面的节目时间里和您讲的这起案件就涉及到票号的问题。核实电话不打不要紧，电话一打还真出了问题。到底出了什么事儿呢？下面呢，我们请到法官跟大家来说一说。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的胡光法官。胡法官您好。 你好。这个案子案情比较简单，是16年7月1号，这票务公司在去哪网为五名案外人订购了五张是17年1月26号和2月1号北京往返塞班的机票。 是17年1月26号去，2月1号回，是吧？ 回。 那五个人是旅游吗？ 据这个原告票务公司说是他们的客户。 那可能比如就是招待客户啊，这样的一个答谢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哈。反正买了五张票， 然后一共支付了票款是34,034。 哦，那也不便宜啊，34,000多，那一张票7,000块钱呢，差不多， 对对对， 是吧？票已经就钱已经给了， 7月1号已经订票，然后并支付了， 嗯， 然后7月4号这去哪网就向这个票务公司出票了，但是五张机票的这个票号，这个票务公司发现是错的。于是与这个去哪网交涉，7月5号去哪网重新出票了，票号是真的。后来这个票务公司于是就诉到法院来了，他认为这个去哪网是以假充真来出售这个机票，构成欺诈，应该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的规定来三倍赔偿，一共是要索赔102,102元。 第一次出那个票票号是错的，这个票号是什么呀？ 这票号是每一个这个票它那个从航空公司出来之后，它有一个对应的这个票号，对应的每一张机票，一张机票的话就有一个票号， 对，一个票号，这个票号是唯一的，是吧？ 对对。 那这个公司怎么就发现票号是错的呢？ 他们在这个案件中说是他们拿到这个票以后，立马与这个航空公司来核对，拿这个票号之后核对，发现这个票号对应的这个机票信息和他们这个订购信息不一致。 这个不一致是没订上呢，还是说在出票的过程当中票号弄错了呢？ 是弄错了。去哪网的解释是，当时是这个票号他是在粘贴的时候，他从航空公司订完票之后，航空公司给票号，他把这个票号然后对应的复制粘贴到这个出票人这个情啊、到这个订票人的这个情况下复制错了，导致那个出票出错了。 但是票后来不又重新出了吗？ 对。 重新出了之后这几个人到底去没去塞班去成呢？ 这后续的情况就这个不得而知了，因为那是17年1月份的票，这个案子是发生在16年7月1号，他订票。 他订票，对，因为16年7月1号订票，其实是订半年以后的票。 半年以后的票。 半年以后的票。 对对。 这个公司为什么就认为这个去哪网是这个构成欺诈呢？ 他就认为这个去哪网公司拿这个假票号来出这个票，属于这个以假充真的这个欺诈行为，他认为构成欺诈。 就算以假充真。去哪网他们什么意见呢？ 去哪网的话，他的这个不同意原告的诉请求，他主要是以下这个几点意见。一个是他认为这票务公司是作为公司来主张这个消费者的权益，他不认可这个票务公司具有这个消费者这个身份。另外一个是认为他这个购买机票跟他之间只是一个普通的这个买卖合同纠纷，不属于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来调整的范围。而且票务公司主张赔偿的话，应该要证明这个去哪网存在这个违约行为，并且要证明它存在这个损失。但是目前仅仅是只是出票瑕疵，而且已经及时补正了，并没有给这个公司造成任何损失，所以也不应该赔偿。同时他还认为这个去哪网还认为这个票务公司啊是与这个去哪网存在这个竞争关系的这个一个公司，他熟知这个机票的出票规则和流程，并且是意图抓住这个出票瑕疵来进行敲诈，所以他认为这个诉讼的话是具有这个敲诈的恶意。所以以上就是他的意见，来请求驳回诉请求。 如果说咱们普通的这个乘客哈，或者说是消费者，我购买这个机票的时候，我也很少去关注票号的这个事情。 对， 一般啊，这个航空公司也好，这个票务网站也好，给你发个手机短信或者给你发个邮件，告诉我已经出票了。那我就认为他是已经出票了，是吧？我很少说我去拿我的票号去航空公司去核实去哈。一般好像大家很少去这么做。这里我还有一个问题要问您一下，就是后来不是去哪儿网又给重新出了一遍票吗？ 对， 那他重新出的那个票，等于说是去哪儿往自己花钱又在航空公司重新买了呢，还是说他就是因为票号错了重新出一遍就可以了？ 重新出了一遍啊，重新出了就可以了。等于就是说那个票号其实是已经给了那个去哪儿网，但只不过是他那个粘贴 根据他所述，他等于是他粘贴的时候操作失误， 嗯， 贴到那个就贴错了这个票号了， 嗯， 把别的票号贴到这个出票信息上了 啊，那就是实际上这个票已经是买成了， 对， 是吧？ 对 啊，就是说从目前情况来讲，应该不会影响这个、嗯、这几位这个乘客的出行， 对， 那这个里面他到底能不能够算是欺诈呢？也跟大家说一说， 法院这边就是经过审理之后啊，就是认为构成那个欺诈的话，这个是还依据不足，因为他这个要认定他是欺诈的话，需要这个票务公司这边要提交充分证据来证明这个去哪网他存在这个故意告知他虚假情况、 嗯、 或者说是故意隐瞒真实情况，但是他这个目前这个案子中去哪网仅仅存在一个出票的这个错误这种行为，并不构成这个欺诈行为这个要件。咱们民法上怎么来认定这个欺诈呢？这个在民法通则意见里面第67条， 嗯， 是这么规定的，它指这个欺诈行为，经营者故意告知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从而诱使消费者做出了错误的意思表示。判断这个经营者的行为是否构成欺诈，需要具备下面几个要件。第一个是这个经营者有主观过错，第二是他存在故意告知消费者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的这种行为，第三是消费者基于对这个经营者的信任做出了这个错误的意思表示， 嗯， 第四是这个消费者受到的损失与这个欺诈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嗯， 但从上述要件来看的话，本案中的这个票务公司是没有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存在上述这种欺诈的这种故意啊，存在这种行为， 哦、 所以最后的认定是不构成欺诈 啊、哦。这个举证责任是在原告方是吗？ 对。谁主张谁举证？ 谁举证？ 对 啊，对对对。比如说哈，咱们假设一下，那如果票务公司要证明说这个某网站，他的确他是构成欺诈了，他故意给我假的这个票号，那、 嗯、 怎么样才算是举证充分呢？ 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个， 嗯， 按照那个四个要件， 嗯， 来那个逐一的这个举证， 嗯， 你比如说最明显的。这个常见的咱们欺诈行为， 嗯， 比如说那个销售的时候，他拿一个假的这个机票， 嗯， 来那个出售给你，你拿这个机票之后发现，哎，登不了机，这就是最、 哦、 最明显的这个售假， 嗯 啊， 嗯， 是以假充真的，以假这个假机票来冒充真的机票， 嗯、 这就是这个以假充真的这个欺诈行 为啊。比如说这个网站告诉你已经订票订成了， 嗯、 是吧？ 对。 然后后来呢，消费者或者说是乘客找航空公司去核实，航空公司说，哎，没有你这个乘客呀。哎，这时候可能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了， 对，就有可能存在这种情况， 是吧？嗯嗯，那最后这起案件，咱们并没有支持这个票务公司的诉讼请求喽、 嗯。对，一方面是因为它这个不构成欺诈， 嗯， 另外一方面是认为啊，这个票务公司它不具有这个消费者的身份。因为那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这个第二条规定，这个消费者是为了生活消费需要来购买这个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这种情况下这个消费者权益才受法律保护。但是这个案件中这个票务公司它是为其他人来代买机票， 嗯， 它本身是不具有这个消费者身份的，这是其一。 那我的确是这样的一个买卖的行为啊， 嗯， 那虽然说并不是我直接消费，但是我要给我的客户或者给人， 那也 是一种，难道这不算是这种消费行为吗？ 他法律明确规定是为了生活消费需要来购买， 嗯、 像票务公司这种行为就是一种经营行为，他可能替别人代买，或者说是一种那个，并不是为了他公司自己本身的这种生活消费需要了。 那如果是比如说这个票务公司派哪个员工去出差， 嗯， 然后呢给报销机票，机票钱是由公司出， 嗯， 这个其实也并不是因为生活需要，是吧？ 员工的话，他如果自己在网上订了机票了， 嗯， 然后出差的话， 嗯， 他本身的话是属于这个消费者身份。 是 他是为了这个工，他这个生活这一块的话，你可以把他那个应该给他扩大解释，工作、生活，我出差的话，本身也是我生活的一部分的工作。 哦， 对，这种情况他是属于这个消费者身份。 哦， 一般来说，这个消费者的话，大部分情况下都是这种自然人，就是咱们的这种个体。 嗯， 这种公司之间的话，公司作为消费者的情况下，比较少。对， 嗯，对，一般我们所接触涉及的消费者的案子， 对， 通常都是个人哈。 对对。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起案件呢，虽然说整个情况并不复杂，但是呢，也引起了大家的一个什么注意？就是说，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您觉得是不是有必要？我说去核实一下这个票号的这个问题。 这个还是有必要的，因为石建东曾经发生过，拿到这个机票订购信息，结果到机场之后，发现那票号错了，结果你登不了机了。有这种情况出现，所以最好还是说，这种订购机票的话，最好是到这个正规的这种，航空公司的官网，或者是那种大的正规的网站，去这个订购，不要去那种小的那种代理商啊，这种票务公司，存在很大的风险。 对，去哪儿网应该也算是一个大的这个票务平台了哈，但这里面它是也是出现了一些瑕疵，出现了一些问题。 对， 那好在它后来及时补救了。 对对。 那这起案件，您觉得除了这一块需要我们提醒我们广大的这个朋友注意之外，在法律上还有哪些需要跟我们大家做出提示的地方呢？ 通过这个案子，就是想提醒这个广大的这个听众的话，现在依据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这个55条来主张这个三倍这个债款赔偿，它是有这个条件的，一是你本身你原告起诉的时候你是需要注意具有这个消费者这个主体身份的，像本案中那票务公司就不属于这个消费者这个身份。 扑朔迷离的案件， 四是跟他吵架，然后他就特别生气的出去了，出去之后回来就买了一把刀， 引人入胜的情节， 回去就往那腿上那小巴掌往那撞了，就砍一刀又砍了几刀， 意想不到的结局， 我什么事情都没有做，我为什么要去害他， 发人深省的故事。 如果推定这个原则，目前只局限在法庭上司法程序。 今晚拍案，讲述案件的前前后后，展现法律的公正公平。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敬请关注。 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今晚拍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的内容。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在下周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我们集中跟大家关注几起涉及到快递的纠纷，欢迎大家在周一的20点继续关注今晚拍案，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下面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小薇愁什么呢？ 天天空调不离身，电